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93集， 无一周番外，小气鬼撒娇精。临近年末，茶楼里的客人不多，无恙索性让秀琴早点关门，准备来个彻底大扫除，辞旧迎新。他常住的阁楼空间不大，但搬来这阵子也堆了不少东西，随便一翻就能翻出半个宠物店来。猫抓板、逗猫棒、猫转盘、仿真老鼠，当然还有无处不在的猫毛。吴阳不禁感叹，自己当初一定是被吴一舟的美色迷惑，才会忍不住各种冲动消费。捡猫回家没几天，就把猫咪日常必备好物和那些让猫咪欲罢不能的猫玩具如数添进了购物车里，还一边结账一边挠不起吴一舟傻乎乎研究猫转盘的有趣场面。然而现实和理想之间总是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这货虽然生得相貌浮夸，可谁知居然是个如假包换的务实派。除了关心加餐鸡肉频次和分量多少之外，竟毫无精神追求，坐在一堆花里胡哨的猫玩具中间全然不为所动，就好像是个被腌进酒池肉林的明君一样。无恙不信邪，非要挑战一下明君的忍耐极限，于是挑了一根逗猫棒。这东西不知是哪位神仙大大发明的，简直就是一台热闹气氛制造机。无恙手腕轻轻一响，木棒系着弹力绳就牵着另一端的羽毛吊坠开始疯狂乱窜，配套小铃铛叮叮直响，就连空气都被煮沸，立马快乐起来。吴一舟嫌弃地搭下耳朵， 你好丑哦。 吴恙动作一滞， 他难道不该追着羽毛坠蹦跶起来吗？ 反复尝试几次无果之后，吴恙终于不甘心地丢掉逗猫棒，又换了一只仿真老鼠。他忽然大喝一声， 吴一舟， 然后嗖的一下把老鼠朝远处猛丢出去。吴一舟见状终于有了反应，他前脚撑地调转身子，接着就一屁股坐在地上，把一条后腿伸得倍儿直，淡定如常地舔起毛来，连看都没再看到老鼠一眼。 得嘞，家里又多了一箱子废品。 你要做什么？ 他见他把玩具装回纸箱，捧着就往茶楼外走。 处理废品。 吴耀没好气地回答。吴一舟没当回事儿，直到见他出了大门，直接走向了对面奶茶店。 喂！ 他当即厉声长喵，趁着大门还没完全闭合，直接追了出去。 你不是买给我的吗？ 吴央站住脚步，回头睨他。 你又不玩，留着也是浪费。 你送当胖子也是浪费，你见他挪过地方吗？ 你们在说我吗？ 不远处的阿花诺诺喵了一声，也不生气，抬眼看向吴恙手里捧的盒子。 啊，那是什么？ 废品。 玩具。 阿花更迷惑了，两只眼睛圆圆的，瞪得老大。吴恙见他模样甚是可爱，就走过去顺手从箱子里面捡起那只仿真老鼠丢给他。 看这个。 阿花被突如其来的毛物吓得一抖，连忙后退半步，如临大敌似的弓脖缩背，当即摆出一副防御架势。下一秒，吴一舟就从吴恙身后飞窜出来，稳准狠地叼住那只天降大敌，生动地上演了一场英雄救美。英雄把老鼠原封不动地送回吴恙脚边放下，淡定自若地解释， 你没看见吗？他不爱玩。 娘。 琢磨了好一会儿， 吴恙终于想明白了。 吴一舟这是怨我吓坏阿花护着他呢。 吴恙的脸上露出藏不住的八卦笑意，又放下纸箱，拿出逗猫棒，在阿花面前晃了晃。 这个呢？这个喜欢吗？ 阿花眼前一亮，瞬间来了兴致。与此同时，吴一舟二话不说，当即化身小火箭一枚，嗖的跃身起跳，一口咬住羽毛吊坠，轻盈落地，却不松口，直接往茶楼方向拖他，把弹力绳给抻得老长。 哎，你松开，别弄坏了。 吴恙扯了扯绳子，吴一舟牙关紧闭，目露凶光，眼神简直要放出飞镖来，死活也不松口。不止如此，他越用力，他就咬得越死，完全跟他较上劲儿了。 我还是不要了。 阿花见状，软绵绵地喵了一声。 哦，你们别打了，我不要了。 吴一舟闻言松口，用力甩了几下尾巴。 你看，他不要了，我们回去吧。 吴恙觉得网上那些猫咪迷惑行为大赏，和他家这只比起来简直都弱爆了。直到阿花小声提醒他， 你哄哄他吧，他生气了。 生气了？ 吴恙半信半疑。阿花笃定道， 你看他尾巴摆凶凶呢，就是生气了。 那天的一整个下午，吴一舟果然都没再理他。傍晚时，吴恙烧了热水，特意拿着一瓶猫用沐浴露从他身边经过，漫不经意地问道， 要洗澡吗？ 吴一舟抬起眼皮盯了他一会儿，没应。吴恙也不强求，径直走进洗手间，过了一会儿又把头回探出来，悄悄看他。只见那个毛茸茸的小家伙立即从地上翻身爬起，飞快倒腾着四条小腿朝他跑了过来。对于吴一舟来说，没有什么深仇大怨是一场热水澡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洗一会儿。 水温行吗？ 吴恙手拿花洒，把水淋在猫咪背上。 再热一点。 吴一舟毫不客气地提着要求。吴恙其实用手试过，觉得已经挺热了，奈何猫咪体温更高，他也只好把热水阀调得更大。 现在呢？ 吴一舟两只爪子扶着水盆边沿，舒服地眯起眼，竟难得呼噜起来。前任明君瞬间昏化，已然把富贵不能淫的响亮口号抛诸九霄云外。就好像水盆边上拿着花洒的不是女主人，而是他的三宫六院。吴恙一边淋水，一边用手指替他理毛，抓抓挠挠，好不容易才把这块毛毯子彻底浸湿。然后就进入了吴一舟最喜欢的环节，搓泡泡。吴恙万万没想到，吴一舟平生最乖巧的时刻，居然是在水里。这让他几度怀疑眼前的可能是只假猫。 脚趾，脚趾还没有洗。 他见吴恙粗略潦草地抹了一遍沐浴露，就要冲水了，连忙制止。吴恙只好放下花洒，重新返工。 哪个脚趾啊？ 猫仔索性坐下，把自己半个身子泡在水里，高高抬起一条后腿。 这个。 吴恙无奈在手心倒了点沐浴露，继续揉搓。 还有这个。 吴一舟又换了一只，吴恙继续搓，又换。 这个。 要不下次还是去宠物练习吧。 我不。 吴一舟一脸淡定的胡说八道。 那地方猫太多了，我害怕。 吴恙简直无语，心说你不把人家吓跑，那就谢天谢地了。终于轮番洗完吴一舟数不清的多少根脚趾，他顺带拎起他尾巴准备一并洗了。谁知吴一舟一个机灵，差点从水盆里跳出来，厉声大叫道， 你要干嘛？ 吴恙被溅了一脸水花，莫名其妙，用手背抹了一把脸。 就洗洗尾巴呀，你激动什么？ 吴一舟赶紧把尾巴卷到身子底下。 不用洗尾巴。 为什么不用洗尾巴？ 吴样不明所以，他避而不答。 已经洗好了，可以冲了。 吴样眼珠子一转，贼心眼上头，趁其不备又偷偷从他身子下面拽出尾巴。吴一舟当即炸毛。 你放开 可他拼命甩了几次，都被他牢牢地攥在手心里，就是不放。吴样一脸坏笑， 哼哼，你告诉我，说了才放。 痒，会痒，你快放开呀！ 吴样当即反悔，变本加厉，不仅不放，还特意捋着尾巴尖儿，轻轻捏了两下。吴一舟被捏得身子都软了，直接趴在水盆沿上，瞪着水汪汪的一对眼睛，粉色的耳朵尖儿烧得通红。吴样简直要笑开了花。终于趁着猫仔扬言要跟他绝交之际，吴样放开手，重新拿起花洒。 要洗头了，耳朵收好。 才被尾巴鲨降服的吴一舟听话翻下耳朵，只剩下圆滚滚的一颗脑袋，无端蠢萌起来。 你笑什么？ 水声哗啦，他见他只是笑着摇摇头，没有回答。直到吴样抱着猫咪吹干的时候，吴一舟嫌声音太吵，干脆就把小脑袋埋进女主人的臂窝里，只露出一截雪白的身子。吴样终于忍不住拍了下猫屁股，给了一个掷地有声的评价。 小气鬼，撒娇精。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翻。